去把惊喜看，看见那舞台上面好多大花脸，红白黄绿蓝咧嘴又瞪眼，一边唱一边喊，哇呀呀呀，好像炸雷，叽叽喳喳直响在耳边。 京剧脸谱本来确实挺好看，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，怎么听也不懂，慢慢吞吞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，乐队伴奏一听光是锣鼓家伙，龙个一个三大件，这怎么能够跟上时代，赶上潮流，吸引当代小青年。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，多美的精彩艺术，中华瑰宝，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，一个劲儿的来称赞，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，你不懂戏剧胡说八道，气的爷爷胡子直往脸上翻。 老爷爷你别生气，允许我身边，就算是山珍海味老吃也会烦，艺术与时代不能离太远，要创新要发展，哇呀呀呀，让那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大家都爱看，民族遗产一代一代往下传。